今日我哋开始讲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咧，至到十七章廿七节，其实系讲个伯多禄作为教会元首个职责嘅问题。咁其实耶稣自己知道喺世时，即系呢个在世嘅时间咧，已经系唔多啦，所以传扬福音嘅工作咧，就仲有好多都未做完。於是特別是照顧那些民眾，無論是靈魂或者肉身的需要呢，都要繼續的。所以他就召叫那些門徒，訓練那些門徒呢，去做要繼續做的工作。耶穌呢，不單止教導他們做這些工作，而且用自己的生活作為一個典範給他們學習。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虽然体会到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那些经士和法利赛人的领袖对他的妒忌，对他的拒绝，但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觉得有什么恐惧和害怕。在这里约望这个马窦给我们记载了两次有关耶稣受难的事迹，预言的受难的问题。第一个记载咧就喺十六章廿一至廿三节，咁第二次嘅预言咧系讲耶稣嘅预言咧系讲喺十七章廿二至廿三节。喺十四章里边讲及约翰嘅死亡，使耶稣更认识到佢更有嗰个迫切性喺呢个世上奠下佢神国嘅教呢、这个教会嘅基础。耶稣虽然知道他要面临死亡，他亦都知道将来他要复活，但是他知道将来他虽然是他选民的唯一的领袖，但是他都明白并不能够因为他的复活对人类来说不能够被看到或者是触摸。事实上是人就是人，人很多次需要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或者摸得到的东西。特别教会的领袖，如果耶稣不在世上，可能会好对信徒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十二人的里面，耶稣选择了一个领袖，这个领袖使人能够看得到，使人能够触摸。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都体会到，无论这个教宗所讲，无论即系任何个教宗所讲嘅嘢、所做嘅嘢，有时可能唔系绝对正确，或者有人仍然都反对，就算系正确嘅，又都反对佢。但系教宗仍然一个在世可以触摸、可以见到嘅基督嘅领袖咧，对人个信仰有一个好大嘅支持、好大嘅影响。咁喺呢段嘅圣经里边咧。就特别是话十四章至到十七章里边，马窦记载咗三件事，每件事咧都系以伯多禄作为一个中途之长，作为教会嘅元首嘅。咁我哋首先睇到第十四章一至十三节咧嘅记载嘅有关约翰嘅死嘅问题。或者我们可以读一读这一章先。那个时候分封侯哈洛德听到耶稣的名声，就是他的神仆，他对他的神仆说，这个是使者约翰，他由死者之中复活了，为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原来哈洛德为了他兄弟菲利伯的妻子哈洛迪亚的缘故，逮捕了约翰，把他囚在监里。因为约翰曾经对他说，你不可以占有这个女人。哈洛德本来有意杀害他，但害怕群众，因为他们都以为约翰是先知。到了哈洛德的生日，哈洛迪亚的女儿在席间跳舞，喜欢了哈洛德。为这个缘故，哈洛德发誓许下，他无论求什么都要给他。 佢受咗佢媽媽嘅唆使之後，就話請就地將約翰嘅頭放喺盤子裏面俾我啦。王十分憂鬱，但係為咗誓言同埋同席嘅人，就下令俾佢。於是差人就喺監獄裏面斬咗約翰嘅頭，將頭放喺盤子裏面拎嚟俾咗個女孩。女孩就拎咗俾佢嘅妈妈。约翰嘅门徒前嚟领咗尸体埋葬咗，然后去报告俾耶稣知。耶稣一听讲呢啲消息，就由嗰度上船，私下去到荒野地方，群众听讲咗，就从各城里步行到去跟随佢。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我们首先要明白那个时间上的少许问题。第一就是这个吩咐王哈洛德。这个哈洛德呢，就是其实哈洛德的仔 Antipas。然后他们这个哈洛德听过耶稣那个名声，即是听可能听到传言耶稣做了很多奇迹伟事。所以呢，他就有啲惊，点解呢？以为他杀死咗个约翰呢系复活咗，所以这个复活咗嘅约翰其实系耶稣啦，先能够行呢啲奇迹异事。咁呢个系其实系讲呢啲嘅事之时咧，就已经哈洛德喺呢个哈洛德咧已经杀咗约翰噶啦。咁然後後面咧就繼續話，哈洛德點樣咩情況之下咩原因咁啊殺咗呢個約翰。咁因為耶穌知道約翰已經死咗，佢邊有佢個門徒埋葬咗約翰之後咧，佢話俾耶穌聽，耶穌知道約翰已經死咗咧，所以就由嗰度上船去到荒野裏邊。离开这个可能哈洛德啦，亦都是群众啦。但是群众听讲耶稣所做的所讲过的嘢呢，反为呢就从不同的城市去找耶稣跟着耶稣。咁呢度呢是一个背景。其中有一样嘢就是给我们反省的，就是哈洛德之前由于一时兴奋的，就是看到哈洛德的女跳舞，於是就發誓話：你求乜嘢我都俾你。咁點知哈洛迪亞個女就因為佢媽媽嘅要求咧，就向哈洛德要求約翰個頭，之後殺死約翰。咁於是王就好矛盾，有啲憂鬱。一方面約翰不至於要斬首，但另一方面佢已經答應咗、宣咗誓、發咗誓。咁佢喺客人面前或者呢个诺言咧，呢个誓言咧，佢觉得好难唔做，于是咧就下命令杀咗约翰。其实一个做领袖嘅人虽然有权，但咧事都要记住，权唔系为咗自己，权系为咗别人，系服务天主，服务别人。所以我们有时不要随便这样就因为自己可能有某个权呢，就随便讲嘢应承人哋，或者是做啲咩嘢，而应该慎重考虑究竟我们所讲嘅嘢系咪符合信仰，系咪符合圣经嘅要求呢，我哋先至好能够如果可以做嘅先至可以话即係答应人哋。如果唔係咧，就變咗自己講咗啲説話，好似哈洛德一樣發咗誓咧，變咗係冇得翻轉頭。即係中國人所講嘅一言既出，驷馬難追。咁喺第14節至到有一節裏邊咧，咁就係講及我哋成日聽到所謂五餅二魚嘅問題。呢個五餅二魚，喺我哋嘅過去的日子裏面，相信大家都聽過不同的解釋。 一方面可能就係話呢個係一個蒸餅嘅奇蹟，因為五個餅兩條魚可以食飽五千個人。但係有啲人話：哦，其實唔係，其實只不過係耶穌喺其中做咗啲嘢，因為佢嘅教訓，因為佢嘅行動，令到啲人咧有份願意去分享佢哋所帶嚟嘅食物。所以最後尾，原來個個咧都係帶個食物咧超過你所需要嘅，所以食飽咗之後咧，竟然有咧收咗啲剩餘嘅有12籃咁多。咁好，我哋咧睇睇呢個章節14至21。他一下船，看見一大伙群眾，便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治好了他們的病人。到了傍晚，門徒到他跟前說：這地方是荒野，時候已不早了，請你遣散群眾吧，叫他們各自到村莊去買食物。耶穌卻對他們說：他們不必去，你們給他們吃的吧。門徒對他說：我們這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五個餅和兩條魚。耶穌說：你們給我拿到這裡來。遂又吩咐群眾坐在草地上，然後拿起那五個餅和兩條魚，望天祝福了，把餅擘開遞給門徒，門徒再分給群眾。眾人吃了也都飽了，然後他們把剩餘的碎塊收了滿滿12筐，吃的人數除了婦女和小孩外，約有5000。有聖經學者咧，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就話呢段經文其實唔係只係表面嘅意義，所謂增餅奇蹟。其實馬太福音喺呢度係以有意思帶出將來耶穌要行嘅一個更大奇蹟，就係、是、個聖體聖事。佢嘅肉身，佢嘅血可以使更多人食飽，係唔會唔夠嘅。呢段福音正如好似喺約望福音第六章裏邊所記載一樣，約望並冇記載好似咁樣記載法，所謂五餅二魚嘅記載法。但係約望好清楚，嗰度我哋睇到，當耶穌啲群眾去揾耶穌嘅時候，耶穌話：你哋揾我係因為係咪食飽？食餅食飽咗咧？你哋係揾希望尋求呢個食物。但是当耶稣讲及他的肉身他的血要成为人的食物饮品的时候呢，群众就反感，他就问中途：究竟你们怎样呢？但当时就说：主，唯有你有永生之言，不跟着你，我们跟谁呢？之后呢，耶稣继续讲及呢这个圣体圣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圣经学者说这段圣经是马太福音里面所想带入去有关圣体圣事，其实都是一个很啱的看法。但无论怎样，我们了解到耶稣对人，对见到的群众，接触到的人，时时都看到他们的需要，所以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在马太福音里面，先后有第9章36节有同样的记载，一样15章32节咧，同样有咁嘅讲法。佢面对群众，见到啲群众就动咗怜悯嘅心，于是咧就帮助佢哋满足佢哋嘅需要。咁群众咧，因为喺第二度地方嚟咧，去听耶稣讲道啦，咁都喺度听咗成日。其实我哋要想象下咧，耶稣就喺个湖嗰度。喺只船度，咁向群众讲道。咁个湖周围嘅咧环境咧就系啲山，好似斜山坡咁。咁斜山坡咧啲人咧就可以即系一方面听到耶稣讲嘢，因为个声音系向上咧。第二方面咧，耶稣亦都睇到呢啲咁嘅群众。咁到嗰度听咗好耐，已经到黄昏时间，门徒咧就叫犹大提醒耶稣话：，嘢啦，不如咧就你叫佢哋去买食物啦，遣散佢哋啦。咁耶稣就对佢话：佢哋唔需要去，你哋俾佢哋食物啦。其实喺呢度睇到咧，就系耶稣叫 當時的中途同樣可以說今天來說對教會去照顧這些人的需要。以他的聖事繼續去養活人類。那門徒當時就說，嘿，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有五個餅和兩條魚，只有兩條魚。耶穌於是呢就叫你拿了過去給耶穌，耶穌就將他祝福了，擘開帶給門徒，叫他分給那些群眾吃。那麼聖經記載你們，他們吃飽了之外呢，還有收滿了十二籃。那十二籃其實是不是真的十二籃呢？無論如何，因為當時有十二個中途，每人有一個籃，那於是呢就收回來的，滿滿了，即是裝了很多，每一個人的籃都有十二籃，很難剩餘的，還有更多。無論是怎樣都好，這方面也是看出來我們不應該糟蹋這個食物。這個食物究竟是那人帶來的呢，還是耶穌顯奇蹟增餅造成的呢？天主如果好像我們不需要努力去拿的，而是天主給我們的，我們同樣不應該荒廢。